像一把金锁，月亮月亮像一把银锁，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生活。好日月，好日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太阳像一把金锁，月亮月亮像一把银锁，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生活。金锁和银锁匆匆眼前过，光阴快似箭提醒你和我，年轻人快发奔，黄金时代莫错过，莫错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太阳像一把金锁，月亮月亮像一把银锁，你来织我也来做，织出青春最美的花朵，花朵，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